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中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众人被带到了百花岛，上岛后所有人中只有王法和碧荷姐坚持报警，坚强和丽丽趁大家不注意逃跑了，初六和阿牛也离开了队伍。王法坚持报警，小鱼为了帮父亲保住逐浪岛这片世外桃源，让马鹏敲晕了王法。黄昏时分，海哥难得地穿上了海蓝 T 恤、白色长裤，几个船员也都换上了正装，而小鱼将头发斜分梳得紧贴头皮，在脑后盘起，穿上一袭雪白半肩曳地高开叉真丝绸晚装，难得的轻点朱唇，淡扫峨眉，他盛装出行的模样差点把马鹏看呆了。小鱼挽着海哥下了船，一群人有说有笑地上了车，驶向了沐浴在金色黄昏的海岛中心。马鹏独自在逐浪号甲板上徘徊，为了看起来自然些，他摆出了一把沙滩椅佯装睡觉，他要让自己在醒目位置当诱饵，虽然不知道谁会躲在附近偷窥他，但他知道那个人迟早会到来。正当马鹏在甲板心焦等待时，王法在一家酒店的房间睁开了眼睛，他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而身边坐着那个美若天仙的白衣女子，不是和马鹏合伙敲晕他的小鱼又是谁？稍远一点，坐在书桌旁盯着手机看的大个子男人，不是海哥又是谁？王法一咕噜坐了起来，可是脑后一阵剧痛，让他疼得说不出话来。小鱼紧张地站起来，查看他后脑勺的伤势，结果被王法一巴掌给打开了。小鱼这次一点也没生气，倒是一脸着急。还疼吗？刚才医生不是说没事吗？天哪，你还能说话吗？不会脑震荡变傻子了吧？刘小鱼，你还真下得了手啊？啊，你巴不得我变傻子是吧？我告诉你啊，我傻了照样也能喷你一脸。王法愤怒地喊了起来。本来小鱼的眼泪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这下被骂了却破涕为笑。爸，他没事儿，他还能骂人呢。海哥皮笑肉不笑地扯了下嘴角，注意力一直在他的手机屏幕上。 王法愤怒地拍打着窗。你给我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要偷袭我？不是说好找到他们一起去报案吗？小鱼自知理亏，就是不想你去报案才偷袭的。我爸说了，不想海盗破坏逐浪岛，可也不想警察找去逐浪岛。那本来就是个被世界遗忘的小角落，不如让他好好的保持原状。我真是看错你了，我怎么会这么傻啊？傻都以为你跟他不是一样的人，傻都以为你真的不知道他的秘密。王法悔恨地一拳一拳锤击着自己的胸口。小鱼心疼地用力抓住王法那只自伤的手，带着哭腔喊了起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爸让我阻止你报案，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打了你我也很后悔。这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袒露心声，这绝对不是假装。王法心里一动，手上的劲儿变松了，任由他把那只自残的手捧在了他的胸口。两人就这样一个眼泪汪汪，一个不知所措地对视着，直到海哥在那边清了清嗓子，示意他还坐在一旁，这才吓得他们赶紧松手分开。等听完我们的计划，你再发火不迟。海哥依旧眼皮不抬地说，我把你们送到这里来，就是做一个大测试，心里没鬼的人自然想去报案回家，除非心怀鬼胎才不敢报案。王法冷冷地看着海哥，海哥抬起头淡淡一笑，哼，我是庄家，游戏规则我说了算。你是裁判也没有执法权啊，就算他们当中有人是海盗，你也没资格审判。王法愤愤地说。海哥盯着王法直摇头，哼，你这个人呢，本身资质不错，本来我们可以做一点共同的事业，可惜你太迂腐了。哎呀，好了，你俩别再吵了，王法你跟我撕就算了，怎么连我爸也不撒手呢？小鱼实在听不下去了，事实证明坚强和丽丽、初六和阿牛都不想报案，当然他们肯定是两伙不同的坏人。坚强丽丽是怕我们告他们在逐浪岛下麻醉药的事儿，初六和阿牛我敢肯定他们就是海盗。王法难得的点了点头，现在唯一能排除嫌疑的是毕和姐和资金，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可能，一个连水费都不会的中学老师和一个玩户外的学生哥，真的没可能是海盗。小鱼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那你的王法定律呢？ 什么王法定律？ 海哥纳闷。王法和小鱼相视一笑，谁都没有回答，这是他俩才意会的秘密。 我倒是觉得碧和母子不能排除嫌疑。 海哥眉头紧蹙，怎么可能？刚才只有他们母子要去报警，从头到尾他们都很正常，只有突然发现自荐很会攀岩那天我们怀疑了一下，但这也没什么稀奇啊，现在的大学生户外达人太多了。小鱼困惑地说。王法连连点头称是。海哥皱起了眉， 哼，姓王的小子，你常年跟大海打交道，应该知道什么叫静水深流。 王法不解， 怎么说？的确他们表现得没有一点破绽，但坚强和初六那些人只是一般小毛贼，配不上弯恶的名气，策划上逐浪岛的人智商非常高，如果碧河母子不是被拖累的受害者，那就是幕后策划的大奸大恶之徒。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王法对这个理由非常鄙视。海哥现在没工夫和王法辩论，他看了一眼手机，腰身紧张地直立起来。 来人了。小鱼和王法也凑过去看，原来海哥的手机连接着逐浪号的监控视频，只见镜头里马鹏在躺椅上闭目养神，有两个人东张西望，蹑手蹑脚地上了船。此时夜色已临华灯初上，甲板光线昏暗，但还是可以一眼认出那两个熟悉的身影，果然是初六和阿牛。其实马鹏早就听到脚步声了，上船的踏板晃悠着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那是两个略显迟疑的脚步声。马鹏躺在沙滩椅上，虽然没有睁眼，心跳却不由自主地加快，恨不能马上看看海盗的真面目，却又无比紧张，生怕自己忍不住惊呼出来。脚步声停在了马鹏的椅子旁，一只滚烫的大手搭在了他的胳膊上，一个熟悉的粗嗓门压低声音在喊：“小马鹏，哎，小马鹏。”马鹏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如他所料，果真是初六和阿牛。他慢慢地睁开眼， 啊，初六哥，阿牛哥， 海哥他们那些人呢？初六东张西望， 哦，嗯，他们去参加一个什么游艇会的活动了，说是要玩通宵呢，也叫我一起去来着，可是我太累了，就想吹吹海风，睡个舒服觉。 马鹏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初六和阿牛不相信地奔向了船舱，上上下下把每个房间都检查了一遍，连冰箱都打开看看有没有藏人。确定安全后，这才招手让马鹏来船吧。初六放松地往海哥专属位上一躺， 够过日的，吓死我。 哎，王法呢？阿牛示意马鹏坐下。 不知道啊。 马鹏装蒜， 哼，别装了，小马鹏，你把王法敲晕了，以为我们没看到吗？当时我们趴在人家院子的围墙上看着呢，看不出来呀，你居然敢干这个！ 初六乐不可支地说。马鹏心里大呼不妙，支支吾吾地说：“ 哎呀，那都是小鱼让我干的，海哥怀疑他有问题，要收拾他。”我也不知道他们把王法弄哪儿去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也觉得王法有问题吗？ 阿牛不动声色地问。 说实话我不知道，反正海哥说他是海盗的奸细。 马鹏认真地看着他俩，眼睛都没眨一下，也是到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有撒谎的天赋。初六和阿牛对望一眼，突然发出了狂野的笑声。初六边笑边说： 这个海哥看着聪明啊，其实是个笨蛋，有问题的不是王法，那是谁啊？我 啊。初六和阿牛收敛笑容，同时应答。事已至此，他们不打算再伪装。马鹏脸上配合地露出了惊讶和恐惧的表情。 原来你们才是海盗。 哎，小马鹏，不用怕，我们只是想去逐浪岛上挖挖宝，只要你乖乖地带我们上岛，我们就分你一份财宝，怎么样啊？初六得意洋洋地说。 要是我不答应呢？ 马鹏有意给他们设一点小障碍。阿牛从裤兜里掏出了那个从不离身的威士忌酒瓶，单手在瓶身一推，半边瓶身向右滑出，露出里面卡着的一把精巧的手枪和一小截消声器。阿牛在枪头装好消声器，对着墙壁打了一枪，只听得一声闷响，船身木墙壁上 俨然出现了一个弹孔。阿牛轻描淡写的把枪口对准了马鹏，小朋友，你最好乖乖配合，不然下一枪就打在你脑袋上了。这下马鹏真的目瞪口呆，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真枪口瞄准。大家的行李都在乱流中丢失了，几乎都是光着身子上岛的，谁能想到阿牛没事就拿出来擦拭的酒瓶竟然是一件致命武器呢？看马鹏没反应，初六的暴脾气立刻要发作。阿牛，先打断他的腿，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就在这时，外面传来踏板吱呀吱呀的声响，初六和阿牛赶紧一边一个躲在船吧门后。阿牛拿枪对准马鹏指了指，示意他不准乱喊。外面两个人从昏暗的外面蹑手蹑脚走了进来，刚看到灯下的马鹏发出一声惊呼，阿牛的枪已经抵到了第一个人的脑袋上，而初六的手也掐到了第二个人的脖子上。所有人都一愣，这次来的是坚强和丽丽。初六和阿牛同时松开了他们正欲行凶的手。小丽，你们怎么才来啊？初六埋怨地说。 哎呀，我去买了几身衣服，就这么套衣服都快把我捂臭了，看到你留的记号，我们马上往回赶了。 丽丽把手里的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扔在了沙发上，一脸惬意地看着马鹏。 怎么样，哥，这小子答应了吗？ 坚强在船舱里来回走动观望着，这船上真没有其他人了？你们真的看着他们下船的？ 哼，放心吧，妹夫，看着他们一个个穿得跟吊丧一样走的。 初六又把自己摔进了海哥的主位。马鹏此刻的表情绝对不是假装，他眼睛瞪得都快掉出来，嘴巴也足以塞进两个鸡蛋，简直不敢相信，跟仇人似的一见面就斗鸡的丽丽和初六居然是兄妹。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跟这些海盗比起来，马鹏发现自己智商太低了。阿牛回身把枪口对准了马鹏， 小朋友利索点，别浪费时间了，我们还有很多正事要做。 现在情况和海哥预计的有点不一样，马鹏盘算了一下，他和笨叔两个人就算有不好的陷阱也没把握对付四个人，最好的办法是拖一拖，等到海哥来救场或者他下一步的明确指示才行。想到这里，马鹏倒定下心来。 我不认得近道的路，你们打死我也没办法。 你， 阿六怒了，抢过阿牛的枪顶到了马鹏的太阳穴。 小子，我们忍你很久了啊，哥们儿可不是吃素的，别惹急了我。 坚强赶紧冲过来把初六的枪抢下来还给阿牛。 哎，马鹏，他真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手上可都是有好几个命案的人，惹急了皇帝老子他们都敢杀。 哼，你还是乖乖配合吧啊。 马鹏一脸委屈， 来的路上你们也看到了，我可是被照了头照的，现在你让我认近岛的路，不是为难我吗？ 可你蒙着头都能认出不是回逐浪岛，证明你心里有数。是嫌哥哥们给你的条件不够好吗？ 这样吧，找到了财宝，你拿一半，剩下的才给我们分，怎么样？这条件够好了吗？ 阿牛再也不惜字如金了，做起思想工作来还挺会骗人。马鹏心里明白，这不过是海盗们骗他做事的伎俩，他是应该就坡下驴，还是继续拖延时间呢？此刻门外又响起了吱呀吱呀的脚步声，一个脚步声优雅从容，另一个沉着淡定，是海哥和小鱼吗？海盗们惊慌地对视着，藏的藏，躲的躲，瞬间又把马鹏留在了船坝中间。 马鹏，小鱼，王法， 人还没进屋，碧荷姐亲切的声音就从外面传了进来。他们来得太不是时候了，马鹏拼死喊道： 碧河剑，快跑，船上有很多。 马鹏一句话没喊完，坚强从身后扑过来，死死捂住了他的嘴。 哎，晚了晚了。 碧河锦和自荐已经一前一后走进了船吧，众海盗从藏身的地方全都闪身出现。碧河姐一见马鹏在坚强手里拼命挣扎的样子，便发出了一个无声的惊呼。自荐径直走来，坐到马鹏身边，示意坚强松开。坚强刚挪开手，自荐便一只胳膊搭上了马鹏的肩膀，可同时他的随身小钢镜也抵在了马鹏的颈动脉上，稍一用力，马鹏就感到了那块镜片的锋利，只要自荐用力一拉，就能让他喷血。那时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回来了。马鹏苦笑，谁能知道总是拿着钢镜臭美的自荐其实是在摆弄他的杀人武器呢？碧荷姐吃惊又关切地看着他们。 哎呀，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客人呢？啊？ 马鹏僵在原地不敢动他半步，一时间没明白碧荷姐是什么意思。自荐不甚情愿地松开了马鹏，但同时给了一个恶狠狠的警告，别再喊了，不然割断你脖子。马鹏终于有点明白了，他的牙齿开始磕巴。 你也是海盗？ 自荐帅气地整理了下他的发型。 哼，我不喜欢海盗这个词，新时期新海盗新赚钱方式，或者你应该说弯恶战队。 下集当中，海盗弯恶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形势完全超出了海哥的预估，众海盗为了让马鹏带他们上岛，绑走了马鹏。海哥、王法、小鱼又将如何应对呢？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纪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纪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逢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